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接下来呢，请朋友们欣赏女起介的选段。 Thank you. 接下来呢，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《西厢记》的选段。 联袂演唱《四郎探母之做工选段》。 珊珊，周桓先生送给你一首诗和画的画，一文一武皆上，珊瑚张玉并存，一宗张派俱传神，有诗无不首肯，言有内心情感，唱得绕梁余音，出色源于功夫深，众人调旨平品，恭祝一山一友。周桓写的，这是一首藏头诗，抬头几个字乃是一山一友演唱出众也。好，我们请谭正言为您演唱《捉放曹》选段。哎呦，张金华送的花， 心同大师一心要传教于他呀。修道我言语多飘，见仗你本事，他一人发誓做茶绿和尚，与你不相交，国家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？为你杀也就该把纸装来呀，杀老张是活更呀。 接下来呢，由江一山演唱第二个板块。第一个单元呢，唱的是《春秋配·女起介·西厢记》，做工大家还在回味之中。下面呢，就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张派名剧《望江亭》的选段。 好，接下来请朋友们再次欣赏《望江亭》的导板流水。再请朋友们欣赏刘兰芝的选段。 接下来呢，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《状元梅》的选段。 下面呢就请咱们北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明岩老师为大家演唱《打龙袍吊金龟》。好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《吊金龟》。 再破裂了之后，我是我就全那你写的那去世的亲人，我的儿啊，